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这两天的国共两党都在开大会啊，那边国民党的大会已经开完了，而今天呢，中共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呢也将产生一个重要的大家非常期待的结果哈，所以这个大家都说这个开会是一个两岸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传统，这个会都怎么开，它如何开啊，又这个开一些什么内容，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咱们今天就来好好的关注一下。 但是这会不会真的是两岸哈都是团结的大会，胜利大会还得看 啊。 这边呢，十八届三中全会，大家都说我们对于三中全会啊，中国人是有一种情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用说，改革开放的大幕呢是自此拉开。那么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在会前呢，大家有非常多的这个猜测，包括怎么样一个改革，是有一些改革纲领性的文件将会以什么样的面貌跟大家见面。今天闭幕之后呢，应该就会有一个这个会议的公报 决定， 要向大家公开了。那么最终大家之前所有的猜测呢，我相信也会有了一个初步的定案。 是 国民党这边的19权已经是尘埃落定了，我们看到马英九呢也是如他自己所愿吧，最终呢是得到了党章的极大的修改，也是呢被外界认为他的一个权力得到了最终的巩固。非常大的一条呢，就是说这个领导人要兼任党主席，直到他卸任呢才免兼任。本来所谓的反马派呢，是酝酿说一旦2014年的这个地方选举失败之后呢，就会要求他立刻辞去党主席，但是现在看来已经是被釜底抽薪了，断绝了机会。 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党主席啊，这个领导最高领导人当然的兼任党主席哈，这个可以看作是一个权力的非常重要的巩固。那当然了，在这个大陆这边中国共产党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哈，这个大家都是认为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一种状态。那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包括中央军委主席，这个是三种权力集为一身。而在台湾呢，这个目前还是在一个激烈辩论的一个议题，相信其实国民党的党员也不完全都认可这样的像马英九这个一人大权啊，掌于一身的这样的这种状态。我们接下来听到是来自台湾的国民党中常委李德维先生。好，这个中常委这个概念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你要在大陆，你要是某某某跟我说哇我是这个中常委，哇那真是非常的了不起哈。但是这个台湾好像感觉中常委非常多，当然我不是说这个李德威先生水平不好哈，我只是说在这个台湾这个架势好像就没有在大陆气势上那么强。包括你看国民党开个大会也没有红地毯，也没有什么沙发垫，更没有这个礼仪小姐拿根线去摆那个茶杯哈，这个所有的人就是啪啪坐，拿这种好像茶餐厅里的折椅自己摆在那边，跟开个露天群众大会似的，大家坐在那边哈，也就举手这么开会了，连这个基本的会场设备好像都显得非常的简陋。 当然今年的安保似乎是比往年更加的谨慎哈，而且是改在以前的传统开会的地方没有在台北，以前传统的今年是改在台中，据说呢就是为了躲避可能会这个集结而来的群众们。 是躲避的掉其实也没有嘛其实 你可以想象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放到比如说西安去开吗？ 没有办法想象。可是呢其实刚好两边都要开会，这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刚刚朱明奇讲说你可能开会什么红地毯又有倒水这些感觉，但是你会觉得中共在开会它是一个国家的大事，是一个国家的政策。 国民党在台湾也是执政党， 就是家事，因为对可能对整个就是政治环境来说，但就是国民党自己关起门的家事，他跟整体或许他是执政党，可是他的政策什么东西他未必一定就是你还得要是立法院同意嘛，你没有那么简单我在这个地方拍板上 的东西，就是他的这个党的决定还很难直接上升到最后的战略决策的这个层面。 对，没错。 那党章的修改哈，刚才我们说了一条，其实还有另外的三条也非常重要。 其中之一呢就是中常委的任期由一年是改成了两年、 嗯、 还有一条呢就是维持目前的一个权力架构是不变的，就是六位副主席是没有变动、 嗯、 原本被看好的吴敦义啊、江宜桦、郝龙斌、朱立伦、胡志强都被排除在外，就现在维持的一个权力架构依然是马英九一人独大。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全代会呢改为一年举行一次。 嗯， 好，那这些所有的党章修改，那么在国民党人自己看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当时开会又是什么样的场景？来听一下我们上午跟李德维先生的连线。 我想其实绝大多数的代表同志啊，我认为大家对于这些案子的详细的利弊得失还并不是非常了解，的确有一部分的党代表同志就觉得那就选择是相信党中央，所以整个会议啊等于算是修改党章比应该的人数多大概几票，非常少数的一个比例啊，等于超过了三分之二。但是我想其实大多数的党是希望我们的党能够真正的能够变得更好啦，所以说在这个部分里面大家的态度我想是正面的，但是应该这样讲，能否成功啊，我觉得大家还在观察啦。 嗯，看到外界非常多的评论，大家认为呢马英九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党章的修改，他最害怕的就是权力的丧失，因为他本人都讲过这样一番话，说党不能有两个太阳，那意思就是他是国民党唯一的太阳。我想知道您作为中常委听到党主席讲到党不能有两个太阳，您的反应是什么？ 应该这样讲，我想他当时讲这个话哈，其实主要是在开民进党现在现况的一个玩笑啦。但其实在对一个民主自由政党国民党而言呢，我觉得太不太阳不重要啦，基本上应该是你只要做得好，你就会是这个党唯一的太阳。那假如做的不是那么大家满意的话，那应该这样讲啦，各式各样的太阳、月亮、星星都能够发光的时候，唯一的太阳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嗯，那其实哈，大家都认为这样一个党章修改直接的一个结果呢，就会导致，如果是七合一选举，马英九他作为党主席，即使在国民党的这个选举当中，国民党表现的没有那么的漂亮的话，他都可能不会因此而负责需要下台。 我个人认为啊，民主政治的一个最重要的精神也包含了所谓的责任政治啊，那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虽然党章修改对于任期有一定的保障，但是我也相信啊，在责任政治的这个精神里面啊，我们相信不管是马英九或者以后任何一位国民党的党主席，我觉得都不会也不能避免这个责任政治的这个部分。 嗯，所以您对于这个台中市长胡志强他的一番话，我想应该是认同的吧。他就说没有任何一个党的党主席不为选举成败负责，五都选输三都就该负责了，您同意他的说法吗？ 我觉得啊，这个胡志强胡市长讲的是绝大多数我认为是台湾民众对于政党政治的一个信念，那我个人当然也跟胡市长的这种想法是一样，我觉得并不是针对马英九、马主席、马总统一个人而言，而是我认为基本上这个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真谛，你做得好大家支持你，你做得不好你的党败选或者你的政府不能够胜选，你来负责，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嗯，那还有一点哈，我们这次看到呢，这个权力架构方面，六位副主席呢是没有变动的。原本呢被大家看好的几位呢，这次都是排除在外的。那我不知道，作为中常委，您看到这样一个结果会感到意外吗？ 其实我个人呢，在之前其实已经，我个人的分析啦，就是说其实是不会有任何的变动。因为其实现在党内所谓报载三位新的副主席的人选啊，在这个部分里面，我认为台湾的未来面临2014以及2016有比较复杂的政治形势，所以说在这个部分里面，它其实我认为这个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之外。 但这个是大家期望看到的权力结构吗？ 应该这样讲，我认为国民党党内的同事并没有觉得一定需要让所谓譬如说郝立强这三位市长啊来兼任副主席，反而我认为党内更希望看到这三位在他们的地方的经营，台北市、新北市以及台中有更好的一个政绩的出现，能够为国民党在2014能够延续这个地方的政权，我觉得党内大家更是重视这一块，而并不重视他们要不要来担任副主席这个位置。 那另外想问一下王金平院长，他之后在党内有可能会被正式的恢复党籍吗？大家一个气氛期待是怎么样的？ 应该这样讲，我觉得王院长他多年的政治经验，其实在国民党内他的人和也罢，他的政治经验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一些对于党内的一些帮助也好，我觉得都是不可漠视。所以我个人当然我想王院长也讲得非常清楚，他是永远的国民党党员啦，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大家都认为他一定会继续留在党内跟我们国民党的同志一起打拼，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王院长离开国民党的几率基本上我认为根本不存在。 那这次其实我们看到会议的一个大主题也是呼吁团结，那您觉得经过这次会议之后党内是有向大家期望的恢复到团结的局面吗？ 其实我个人认为啦，吴伯雄荣誉主席的那一席话真的深深打动了基层，也打动了当场许许多多党代表党员的心，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我认为的确有一些号召性的作用。但是其实国民党是一个民主政党，我也再三的强调，唯有更尊重基层，唯有更回应基层的需求跟呼声，这个党才能够真正的团结。 好，那刚才听到的是国民党中常委也是一位青壮派的委员李德维先生的一番话。其实呢他在开会的时候呢就是在当场表达了不满，他认为什么呢，就修改党章的过程呢是没有足够的沟通，他就说呢很多的基层对这样一个方案是有反弹的，因为呢你是关系到了党章和整体的政党体制的改革，你不能这么仓促的公布和通过，应该呢和基层多多的交流，有更多的沟通，获得共识。因为啊他这样一个修改党章的提案提出来之后呢，在短短几分钟之后就以鼓掌的方式火速通过了， 这个鼓掌通过。 对，那我想到了，对，以前看中国大陆开会的时候，对，可是你老实讲，就是我刚刚在聊，就是你昨天你看到了，就是前天开了会，你结果就整个开会之后，你等到了什么东西？就除了鼓掌通过，还有就是吴伯雄的眼泪。那你今天好歹你知道中共三中全会，他端出一个经济的一个蓝图来， 是 对，所以相对之下，你觉得好像表面上马英九似乎好像照了他的意，似乎也通过了，然后大家也鼓掌了。可是我只能说以台湾的政治现状，我想你们其实陆续接触以来应该也大概可以感受到，现在的表面的似乎大家都通过，可是未来应该未来两三年马英九任期真的应该会非常的难过。 这个表台面上是在鼓掌，心里面不见得是没有在骂娘哈。这个中国国民党是百年老店，1894年的兴中会，现在呢是有100多万党员。那这个在大陆的，共产党现在是8000万党员。当然，这个两个党啊，这个虽然说历史上面有都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但是现在的体量，包括跟他的这个手上掌握的这个资源，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三立华新闻，咱们先休息会儿哈。今天来这个看一下国共两党同时开会，这开的都是什么会。 欢迎回来，凤凰有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好，国民党的这个大会已经落幕了，中共也是发出了贺电哈，是这个祝贺国民党的这个十九全哈胜利的闭幕。那我想这个在中共这边三中全会结束之后，按照惯例，是不是应该国民党那边也会要回敬一封贺电？ 正常是，而且以前在做政论节目的时候，那时候刚刚两岸比较好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就是关注 贺电 到底发的是什么东西， 包括他的这个抬头称谓是什么。 对对对， 包括这次我注意到，其实大陆这边中共的这个贺电哈，特别是致与这个国民党的两位荣誉主席哈，这个连战和吴伯雄，对他们续任国民党荣誉主席是表示祝贺。对于马英九这边倒是没有太多的披露，但是我觉得大家会心里面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这个很值得玩味的，因为在国民党的这个十九全上面，其实大家也在商量说这个马习会哈，这个习马会什么时候能够开，我估计在会上也有不少的这个国民党的党员同志在提起来这个事情。 那现在哈，就是这样一个尘埃落定的结果出来之后呢，大家之前非常期待的说马英九他卸任领导人之后，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前往大陆跟习近平总书记会晤的这样一个习马会呢，会因此变得非常的渺茫。但是呢，就两个会议呢在两岸同时召开的时候，我看到岛内的一些媒体呢，倒是我感觉是有一种自我矮化的一个倾向，就是他们对于中共开的三中全会是，哇，你看人们家这么大的视野哈，这么宽广的一个胸襟和企图心，人家出一个方案呢就是改变历史的。可是我们台湾，你看国民党开会呢，我仅仅是倡导团结，就说明目前呢我处理的还只是家务事。包括民进党问谢长廷，你对国民党开会你怎么看，他说那是他们的家务事，我没有办法去擦准外界去评价好了。就是给人看起来一个是非常大的格局，一个呢是很小家的气的。 可是你相对你刚刚讲到媒体，说真的，我在比较上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可是呢，你说媒体会做这样的一些评论，可是媒体可能在这里面也有一个盲点，就是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东西。其实你说真的，整个国民党全代会这个开下来，大家注意到什么？我发现有一些细节，例如说国民党马英九主席要走过来握手的时候，连胜文一看到他靠近的时候，马上就往后转， 非常巧妙的躲开，避免跟他握手。 对，然后马我到底吴伯雄的眼泪他有什么意义，就大家关注的永远都是人的互动，就一些有新闻感的画面的，但他不会，可能更多不会去注意到实质的内容。当然国民党的也没有真的搬出什么太多的实质你觉得需要去关注，可是我倒也不觉得它是一种自我矮化，因为你说这你把这些东西凸显出来，你可能才能够去反省到我们可能真的需要去增加不足的地方是什么。因为如果你只是一些也许亲绿媒体，他可能就永远用一个很负面，即使你今天开的是一个，他可能还是在检讨你什么你不足的地方，就中国永远都不好，什么都不好，什么都不足。可是我觉得这反而真的是一个所导，就感觉自己是在一个视野里面。可是你把这个东西凸显出来，事实上是如此。你看外媒，因为我去特别看像 BBC 这些，他们怎么报国民党全代会，真的就是马王什么的，就是这些。可是 他的这个讲话的这个方式还是集中在权力的这个互动啊上面。 所以你说即使是外媒，他们好可能你要说比起来比台湾媒体水准好一点好吧，可是他们在关注的点你看，所以我相信他们不是故意，而是确实事实上是如此，相对起来确实是有一个落差。 接下来要不听一下这个南方硕先生的这个评价。 亚洲周刊的主笔也是台湾非常著名的一位评论家， 政论家了哈，这个看看南方朔先生是怎么样观察两岸的这个两场大会。 近年来，马英九他的整个政权已经发生很大的危机了，就是他的施政满意度只剩下99.2%，然后他现在还有一个更大的危机，就是如果说2016年国民党再一次失掉政权，马英九搞不好会坐牢的。会坐牢的，你知道 为什么会坐牢呢？这个我看到你写文章司法纠办是怎么样一个逻辑。 因为那个任何国家你不可以用特务手段，然后你去监听国会议员的电话。可是马政府就是那个斗王金平那个案子，它本质上就是监听立法委员以及整个国会的总机，然后现在因为他有权力，所以你可以把那个整个证据凹成是不小心监听到， 可是假设你换了政权，哎，一定会出来新证据，哎，你一定你是有受益，你的特征组去监听的。如果说到时候整个出现了新的证据，证明你是在讲谎话，坦白说，这个总统会关进牢里面去的，你知道吗？哎，所以现在马英九他整个政权，他不只是要保政权，他是要保自己下台以后会不会坐牢，所以他现在就更需要集中权力，他一定要做到总统任满，然后下一任总统也是他指定的，他的亲信，然后他才可以免于他将来下台以后坐牢。 嗯， 所以他现在格外需要集中权力，所以这一次就是这个国民党通过这个党章，事实上非常吃相吃的蛮难看的，你知道？ 嗯， 他在这个十九大上面通过的时候，他根本就草草了事，赶快大家鼓掌通过，他完全没有照一般的那种开会的程序啊，要讨论啊、表决，他都不来这一套了，赶快通过。就明年如果说，国民党的那个七合一选举，如果说你真的选的蛮难看的，你纵使你现在修改党章，到时候全台湾的舆论一面倒，然后国民党里面的人那个反弹的声音通出现，你还是得下台，你知道？所以我认为就是，你现在通过这个党章修正案，一两天内好像保留了面子，可是到时候情况真的发生以后，党章我看也没用，对。 嗯。另外一点哈，大家也觉得奇怪的事情就是说，在马王政争两个月之后，本来是觉得这样一起非常大的政治风波应该会危及到他的一个权力的巩固，但是现在看来呢，他修改了四条党章，就是每一招都是非常有助于他的这个权力布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果？ 这个我们讲，你就必须了解到整个国民党的结构。国民党，你马英九你现在有政权，你有党权，你有党机器，而且国民党还有很庞大的好几百亿的党产，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国民党里面的任何一个人，你违背了同志的意志，你选举不会被提名，除非你达到一定程度，他不提名都不行的，除非你达到那个程度。可是这种人在国民党里面身上并不是太多的，所以国民党的普通的人都是这个我们就真的是叫做你整个党主席、整个国家元首就绑架了你国民党全体党员，你知道？ 嗯， 你，比如说，连战、连胜文，或者朱立伦、或者胡志强这些人，他们对马英九，他纵使不满意，他们也只敢那个讲一些带刺的话而已，他们也不敢公开反对啊，他们只是讲一些话，那话里面带一点刺，刺你一下。可是他们敢公开上去反对吗？不敢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一个党那么庞大，你所有的党里面的重要人物，也都对你统治者决定的事情，也都不敢公开的反对。对， 嗯，好，那另外一个大陆人民也是关心的，说能不能把国民党十九全跟中共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些比较？尽管我们看起来似乎哈，两个会议在格局上和或者说一个抱负上确实是差别很大，但是我想知道这个台湾的，尤其是资深的媒体人是怎么样看待？觉得这两个会议有可比性吗？ 我觉得差别不大哎， 嗯， 刚你怎么会说是差别很大？是啊， 我看到很多的评论就说，中共的这些会议都所谓的可以改写历史啊，因为每一届的三中全会，它要不然就是这个经济方面大动作的改革，改革开放就是从这个三中全会开始的。但是国民党现在的十九全强调的只是团结，对于真正岛内的将来的政策的走向，似乎哈，影响力没那么大。 我认为海峡两岸这两个党本质上是类似的，所以对岸的三中全会也是开的风声鹤唳嘛，所以那个整个会开的也是非常紧张，然后整个党机器也在拼命在宣传，他们也是在宣传维稳啊，跟台湾一样，也是现在也是要政权要稳定啊，所以我认为这两个党基本上都不能够说是现代的一个民主的政党，一个民主政党。这个党根本不重要了嘛，可是中国大陆，它现在历史阶段上是比较顺利的，所以 因为历史上比较历史阶段是处在一个比较顺利的状态之下，所以你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你可以去细心的去考虑未来的政策、未来的人事、未来的改革，这个是本质相同，历史阶段不相同，所以大陆的三中全会开起来，整个会议也是很紧张，可是开起来毕竟是有像个样子，他是会讨论未来的政策大方向啊，将来的改革到什么程度啊，他会讨论到这个问题。但是台湾的本质跟中国，他也是虽然台湾的民主化程度比较高，可是整个国民党还是一个所谓的威权式政党，还是集中于一人之手。然后这次开的会，整个会议的召开，老百姓在外面示威，就丢鞋子啊，里面开会开的乱七八糟。他整个历史的阶段的看出来，整个国民党是在走下坡的。当一个党在走下坡，你这个党已经不可能有什么新的政策，你只要保命就是最重要的。所以，本质相同，表现不相同，对。 哇，这个南方朔先生的这个评价非常有意思哈，这个 保命 很重要， 本质一样， 对于国民党的这个党派来说，好，这个我想起来一个典故，说是当年胡适先生这个到美国的时候去考察美国政治嘛， 嗯， 因为这个孙中山先生设计这个五权分立哈，这个学习的一个榜样哈，就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那胡适先生去调查说，美国有民主共和两党啊，说这个比如说有人说我是民主党，那哎，你怎么登记这个党员呢？交不交党费呢？一年开几次大会呢？你们怎么选党主席呢？把美国人问得一愣一愣的，最后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哈。所以如果说你在这个全世界范围内来看啊，像这个海峡两岸，不管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这个实行这样的这种党员管理模式，哎，有党员证，交党费，包括有一个党的这个纪律，这样的模式其实还是，在现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还是非常少的一个模式。而且，按照南方朔先生这样的比较，我觉得也是有道理。你这样看，在一些仪式性的这个场合，虽然说已经有很大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轨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还是看得出有一点相似之处。比如说，我昨天看到有一个感触特别深啊，这个马英九出来讲话之前，国民党这个非常简陋的会场用了一个 PPT 打这个大屏幕哈，这个我估计还是电脑投射的。像这个如果在北京的话，这个人民大会堂里面这个设备要高级的多，好，反正在台中这个现场的小会场呢，出现四个大字哈，这个叫主席才是。主席才是，就是这样的这种语言哈，包括吴伯雄上来唱这个总理纪念歌，这样的这个仪式，还是让你想到好像这个时空有点穿越的感觉， 有点悲壮的感觉。 哎，对，但是呢，台下的这一帮人，他们讲的这个事情呢，已经完全不是这个之前的这个事情了。 可是你看民情气氛，就是以前的国民党真的很有钱的，他们党产是超多的。以前他们的总部就在那个台湾领导人办公室的正对面，那个是非常非常大。后来是因为就是后来输了政权，然后就党产也被大家质疑，说他们搬到了八德路，上次中介去过比较小的办公室。其实在台湾人民的感受上，一个党的事情或许是你的家事，但是也代表了这个党的精神跟灵魂。就像说民进党他可能真的租一个足球场，就大家就可能站在草地上就这样子，大家会觉得这才是一个贴近人民的政党。所以你把它搞到这一个真的好像很非常富丽堂皇，非常就真的有什么样的那种，反倒我觉得在民意上并不会得到就台湾人民的一个支持，就觉得你们 我不知道哈。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中国人非常重面子，这个仪式也很重要。有的时候你这个开会的气势决定了你说话的分量。 所以我说两边的民情不太 好，你要出来这个威严不够哈，这个架子压不住别人的话，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说服别人。 但是你从表面上看哈，我就感觉呢，国民党开会，你是从头到尾的感觉那帮人是有危机感的。你不管是在 这危机也是真实存在的， 权力的巩固，还是他修改这样的党章也好，你都会感到他有一种非常深重的 集体焦虑。 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的老百姓，他都是一直在盯着你看，你干不好立马换。这也是我们看台湾的政治非常羡慕的一点。 是， 但是呢，你在同样的比较中共的三中全会，还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大家有一种情结，大家把所有的期望呢，你都寄托在那一个班子身上，甚至是一次会上。似乎以前没有干事吗？为什么大家所有的期待都等在着那场会议之后，能够再一次掀起所谓的改革的序幕？ 目嘛、嗯、还是说之前大家是有太多的期待你都没有办法兑现，我只能在这一次期待之下，而且是又掺杂了非常多的历史的情感因素，你才得以在这样一次时间点上是有一个集中的喷发吗？ 嗯，好，休息一会儿哈，这个两岸的这个两个大会啊，咱们待会儿接着聊。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佩芬。 这个一说到在北京开会哈，有一个地方我相信大家在这个街头巷尾或者坊间知名度是非常高，但是在你真的要去订房呢是订不到的，这个地方叫做京西宾馆哈，这个我还在、嗯、网络上查了一下、哎、 这应该是全中国保安做的最好的地方， 恐怕是哈，剩下保安如果要比这个难度更这个等级更高的话呢大家就连他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了。京西宾馆，你如果在一些旅行的网站上查这个宾馆呢，你是可以查得到它的名字，但是你永远都订不到房间、嗯、啊，这个宾馆它是真实存在的。那这个据说哈、啊、我看到有一个国外的这个旅行网站 TripAdvisor， 它上面还有一个给京西宾馆的排名，在九北京的总共是4600多家酒店中的只排在547位。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排名这么低啊，恐怕是这位这个非常高大上的这个旅行者他自己要求比较高。但是京西宾馆呢，它的这个特色就是它是直属解放军总参谋部，并且呢专门是举办哎党政军的重大会议，比如说现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在京西宾馆当中举行。同时呢在十八大的时候呢，解放军代表团还就全部都是下榻在京西宾馆。在历史上非常多的这个影响中国历史的这些重大的会议或者决策呢都是在这个地方在进行。所以我提这个宾馆的意思是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到今天最后一天了，马上就要闭幕了，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个非常让人好奇。就是说你要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开这个会才可以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这个京西宾馆非常骄傲的这个宣称啊，96年全军保密先进单位，从来没有发生过泄密的情况。 嗯，但是不怕哈，我们现在已经在前期，你不管是383的改革方案，还是有些专家学者告诉你说我们来前瞻一下，来解读一下今天的这个会议公报和相关的决定一出来，我相信哈，官方认可的学者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站出来进行官方所期待的和他们希望老百姓所了解的和他们指定的方向这样一个解读、 嗯、 但是呢更多的可能全面的独立的立体的意见，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多多要更加关注一些外媒啊、嗯、港媒啊，甚至台湾媒体怎么报道的、嗯、刚才佩芬讲到你说外媒怎么样看台湾的这次十九权，我看到中国的官方的媒体怎么看呢，人家的焦点在哪儿，在于马英九在国民党十九权上提出未来施政的六大承诺、嗯、我在台湾扫遍所有的媒体，没有人会把这样一个标题作为他们的头条但是在中新网上有中新社，他说哪六大承诺呢，一个是食品安全、嗯、居住正义、老人照护、城乡连结、文化创新、区域经济整合等方面。如果我没有看他的新闻，我会相信原来马英九在会上他仅仅是强调自己权力必须要统一，强调我自己是党内唯一的太阳，用这个太阳目前仅剩的这个光和热去融化目前我们看到国民党那层厚厚的坚冰。 但其实你说真的台湾媒体没有也不是啦，台湾的中央社、通讯社其实一直有在发稿、嗯、甚至你说你如果想了解的话到国民党他们网站上面、嗯、我昨天特别去看，真的发布了很多他们的一些就是有一些怎么主席讲话这些东西。 是， 可是刚刚相对起来先讲几个层次，刚刚朱明熙讲到维安这个东西、 嗯、 维安真的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有时候坐在位置上我还不时会转过去望一下 CCTV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开会的、嗯、还真是没有、 嗯、 可是你说这一次 真正知道消息的人现在都在宾馆里面开会呢， 没有人出来说， 你说他的维安的规格到什么程度其实你也不知道、啊、你知道他非常的严谨、嗯、可是他到底有看到一丝点什么样的什么保安什么什么的、啊、你不知道。可是在台湾相对的、嗯、你今天你看新闻会知道马英九因为这次因为可能有很多的抗议的人、啊、所以其实 真的是出动非常多的警力，我看就新闻后面在讲1600个警力嘛、嗯、然后封锁4公里嘛、嗯、然后还有什么5个法官入住，然后5个局长， 还是挡 不住，然后有7个检 座扔鞋子的民众， 你就是这些东西，对，也有拦了不少的鞋子，7000只鞋子，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其实马英九呢，他前几年在他名望还没有那么低的时候，例如说像这种地方他可以去接近基层党代表或是可以接触到人民的时候、嗯、他是会真的会不顾危安去走上去的、嗯、所以最近才会说有遇到陆客，因为陆客太兴奋看到马英九，然后上前哭了马英九的脖子，让马英九吓一跳。可是你会从这些东西你会看到，真的马英九现在的处境是真的非常的，我不会讲，所以你说有时候作为台湾人，你做对比，其实我真的很不愿意去看到这样的很现实的一面去对比。嗯、可是你说台湾，你问我说那这样怎么办？你媒体也不愿意关注，那你好像又无解。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能怎么办。可是唯一都还是回归到那个好，我现在看到所有乱象，或许我可以在明年或者在2016用那张选票去改变吧。嗯，也许暂时感觉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场景哈，你会觉得台湾非常多复杂的问题，你到时候只能通过一个开关，就是选票，而且这个选票恐怕只有2个选项。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么一系列非常复杂的问题，你会觉得它真的解决得了吗？啊，那还有我从这个，你要从这个体制上来看哈，如果来宏观的看台湾现在的这些情况，我觉得这恐怕是一个从历史的上来说一个宪政的一个纠纷。你看台湾的这个政治制度啊，它是一个五权分立，它是三权分立吗？我看到很多台湾学者他说不是，他说这个你看有多这个考试院和监察院这两项，但是监察院呢跟立法院的职能又重叠，考试院的这个出现的频率又非常的低，不也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太明白这个考试院到底在干什么。然后在台湾这个行政院的这个职责啊，跟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职责也经常有重叠的部分，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台湾现在还是在进行一个政治的实验，找到一个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政治体制到底怎么样才是最完美或者最合理的。比如说马英九在这次的这个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一个全代会上面，他重点落实的就是党主席和这个政权当中的最高领导人是要合为一体的，这个我觉得他是巩固了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么一个权利。但是台湾我听到不少的声音说啊，其实我们学的不是美国，我们学的是法国，法国有一个总统有一个总理，还这个总统跟总理之间有一点互相制衡的一个关系，一个国家元首一个政府的一个首脑，这两个人之间哎，互相之间可能他有一些交叉，但是并不一定重叠的部分。但是在台湾呢，你比如说江宜桦有的时候被夹在马英九跟立法会当中，他就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所以哎，这个我觉得台湾其实还是一场未完成的一个实验。你说马英九现在也是不断的在实验，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把这个政治制度才能够落实下去。 可是你再补充一下，马英九最大这次就是巩固了他就是政权也许跟党主席之间这个结合，可是你说从他上任，刚上任没有，可是他一直不都是党主席吗？你觉得有巩固？ 但他觉得自己这个党主席权力不够大，他想把自己一个党员开除，比如说王金平，我作为一个党主席我要开除我的一个党员，中常会已经全部通过，最后开除不掉。 可是他今天做的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办法去增加他身上任何的大。 我觉得他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你看，为什么之前动王金平，是觉得啊，我作为一个执政党，我在立法院当中占多数，我竟然我要过的决议，我强行通过都通过不了，主要是因为立法院院长不配合，所以我要把他开掉。那哈，我现在作为党主席，我管不住我的党员，所以我要把我的权力再抓得牢一些，以后我就可以。 可是那就是你回归到一面，就你有了权力之后，你党纪能不能落实？如果你这时候要砸一个人，你顾得情面，又要顾团结，又要顾谁的眼泪，那你就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做。国民党最大的问题，其实你比对国民党跟民进党在开这样的会议里面，其实民进党真的炮声非常大的，他在里面骂得非常难听的。可是民党最大的也说好处吧，他们在如果一个战争上面，他们会集体向外，他们知道赢了才有饼分。可是国民党永远都是炮口对内，永远都很知道，就是或许你现在看到马英九似乎他真的去达到他的愿望，我好像绑住了我的权利。可是你说看，不管是昨天的这些马立强啊，就是朱立伦这些，他们或许没说话，但是所有的正常点有点智商的人都知道，其实都在盘算。我等的可能真的就是明年的年底，你怎么下这个台？你有种，如果选输的话，你就给我留在上面，你继续留。可是我觉得大家都在等马英九摔跤的这一天。可是 你说他这个党、嗯、我觉得以他现在的名望，我觉得这只是所有都是假象。 其实大家都知道问题在哪里，关键就是你目前看国民党他的一个权力架构，你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和一个策略去给他动摇他。包括刚才南方硕先生，其实我还问过他问题，我说那你看朱立伦现在的一个状况怎么办嘛？他有没有可能脱颖而出，尤其是他在副主席那些现在一个也没有增加的一个情况之下，他说朱立伦那些完全都要靠自己求生路的呀，你不能再依靠他再怎么样去清点你。你包括看李维德他也说嘛，你要放在原来的那个选区里面，你自己把自己现在手头这份工作好，你就不要期待于是进入副主席那个军团里面、嗯、但是呢问题就在于说，之前大家非常看重的这些青壮派为什么没有在这次全大会上有一些些的突破，原因在于马英九他最看重的还是说江宜桦。为什么？因为他最听话嘛。如果说做一个领导人，做一个人的心态来讲，他一定会考虑到自己所谓的历史定位，没有人会希望我的任期我都做不完是被大家轰下来的，我至少要保证我是完完整整的干完我的任期，不是以一种不漂亮难看的方式收场、 嗯、我就补最后一句、嗯、就是其实我们现在都在用政治上的盘算，可是刚刚强调个点、嗯、就是马英九下台之后他就不是党主席，对不对？ 对， 所以他的历史定位大家都现在都看到就是洗马会、嗯、是他把这个东西缩短在他剩下的任期里面一定得要完成这个事情、嗯、就是我本来中国大陆还有个选项是我下台之后可以用党主席的，可是现在就势必只、嗯、如果要有洗马会就必须要在这剩下的三年里面做，所以可能或许马英九看的并不是权力、嗯、而是在两岸这一块。 好， 真是好，这个很多人说这个追求历史定位也就是你要青史留名的话有非常多的方式，但是我刚刚倒是想到这个国民党说现在为什么大家就这么不团结哈，当然跟这个党派的这个所有的权力也是非常有关系。比如说这个你回到两蒋的这个时代，你效忠党主席之后你自然就能够分到一块大饼，但是你现在你听马英九的话不意味着你能够在自己的选区获胜哈，这个我觉得大家有非常实际的这个考虑，恐怕也是两岸你看在这个党执政党的这个会议当中差别那么大的一个很本质的一个因素，你这个执政党到底能够掌握到多大的资源跟拥有多大的这个权力，这个有非常大的差别。好，这个除了海峡两岸在开大会之外哈，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在开大会，在波兰的首都华沙哈，这两天呢是在召开2013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哈，这个气候变化大会啊名字非常的长，这个 UNFCCC 还有一个巨长的名字。之前呢在它的顶峰是之前的哥本哈根这个会议，包括之后的多哈的这个两届会议都是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但是到今年大家就会注意到媒体的关注度就逐渐低了，因为之前的这个凝聚了高期待的两次会议哈，都是几乎是一种无果而终的一个状态啊！全世界在各个国家在气候变化究竟谁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哈？到底这个气候变化存不存在，有多大程度上威胁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生存，都说实话现在是众说纷纭，没有什么太大的共识、 嗯、那看来今年的一个谈判的焦点呢，是在于怎么样去公平的分配各个国家的排放空间和发展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具体承担的职责方面有没有需要更大的一些区别。来问一下大家、嗯、你觉得在这一次一个世界的气候变化大会上、嗯、中国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具体的责任？ 是中国很可能就要马上就要成为全世界排放量最大的这个国家了哈、嗯、这个人口是总数很大，这个经济规模很大，所以说这个产生的排放也很大，是不是应该相应的承担更多的责任呢？或者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哎、就是应该承担相对来说有区别的责任，大家的意见是什么？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像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已经可以的功能已经开通。好，感谢佩芬参与我们。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你认为中国应该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当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像听众的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坤的功能已经开通，来听到今天第一位听众的电话。 来自上海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您好，您这个了解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吗？ 我之前好像有那个听说过，开了蛮多会议的什么经济会议。 是，这个我相信很多人的感觉都是差不多哈，开了很多会，但是有什么结果，说实话不一定答得上来。您觉得中国在这当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因为中国是处于一个那个发展中国家嘛，所以它的产能产业结构的话可能还偏比较怎么说粗犷落后一点，可能它可以如果通过一些会议或者是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帮助，可以使它进行产业结构的这个调整，如果调整到更环保更节能的这个方式上去，其实这个是中国可以做，也是国际社会可以帮到的地方，就是说 所以这个中国自己的产业升级转型既是帮了自己也是帮了全世界。 对， 好，谢谢上海杨先生的意见，来自安徽的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好，这个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听您准备每次都是非常 请说说您的看法， 准备完善的发言，请您开始。 好的，我们中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强国富民政策使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但是也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其中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遭受了重大的破坏，生态不平衡，过度的索取，乱采乱挖，自然生态千疮百孔，越来越多的良田沙化荒废，环境污染造成的疾病逐年增多，人类健康遭受严峻的挑战，造成了很多人为的重大灾难。 所以您觉得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努力吗？ 啊？ 所以您觉得中国应该相应的采取什么样的、这个、 具体应该怎么样承担责任呢？ 我们中国应该承担责任，不可推卸的责任。 好，谢 谢 哈，这个言简意赅， 这个背景是交代非常清楚，但其实具体要怎么做呢？哈，咱们再大家一起讨论吧。 好，这个北京的赵先生，您好。 喂， 哎，赵先生，这个就等着您来这个给我们一点三中全会的消息呢。 啊，完了，我倒觉得我们开会像地大了。完了，我说啊，完了，这个前两个都说挺好的，我也不重复了，是吧？说点多余的。 您说 完了，世界环保组织也肯定认为中国富了是第二经济大体，所以呢，中国应多拿点钱出来，是吧？其实环保组织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的社保、医保还缺钱呢，20个病床需要一个保安维稳，还需要很多钱，地主家也缺钱，我们的 GDP 不能下来，所以世界环保组织应该理解中国。昨天你问我一个问题，女官二怎么办？后来我想了，那这得看《非诚勿扰》，多开德国、美国、澳洲专场去解决。 好，谢谢赵先生。 好，钱的问题、啊， 地主家也缺粮啊。 那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发达国家不如向发展中国家注资吧？哈、啊，也不知道这样会不会。 这个来自中国方面的这次谈判的代表就说啊，这一次本届的气候变化大会最重要的就是落实资金的问题，钱很重要。广东的吴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吴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当中的这个角色和责任？ 我觉得中国现在目前来说的确是存在着一些污染过于严重的问题吧。我觉得是应该国家制定一些制度，去确保这个在未来的几年内怎么样去减少这些污染。第二个方面呢，世界各国有很多把这些高污染的一些流程啊放在中国，也是造成了中国现在污染严重的一个原因，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比较大的框架下才能够来解决的问题了。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吴先生，对您来说，这个环境的污染和气候的变化是一回事吗？ 我觉得是不是一回事，但是有很大的联系。 所以您如果觉得如果从环境污染入手的话，能够更好的提高这个气候变化在中国人当中的这个认知，好， 我认为应该是会有影响。 哎，这个我觉得恐怕也是很多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环境这个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差不多的。那说实话呢，在这个专业的领域来说，这两件事情有一点点的差别。 好，我们最后来听一下王小姐的电话吧。 王小姐，你好。 喂， 哎，王小姐是贵州的朋友是吗？ 啊，对 啊，好，请您发表意见哈，对于这个气候变化的看法。 我觉得气候变化，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噱头，就是政府巧立名目想收 想说点碳排放税啊什么之类的一个噱头。 所以您不相信气候发生变化？ 对啊，因为你从那个侏罗纪开始，它就是那个做冰层的监测就能看出来，其实气候它确实是有一个大规模性的这样的变化。 嗯，哎，这个理解很有意思哈。这个全世界地球的这个气候确实可能一直都是在变化，不见得现在变得更坏，这是您的理解。 对啊，这就是只是我们现在工业发展正好遇到了这个气候大环境的变化的一个过程。那么说你与其关心这个气候变化，其实这是个政府草拟，你又想收这种税的一个说法，那你还不如更关心这种水质变化、土壤变化。 嗯，哎，好，谢谢贵州的王小姐，这恐怕也代表了不少人的理解哈。这个有不少的朋友压根儿就不相信全球气候变化这一件事儿。与此这个相比呢，恐怕环境的污染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大家能够感受得到的。但是气候变化这个就恐怕需要这个非常多的科学的论证来才能够证明这件事情。 好，今天感谢大家打电话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见， 再会。